上任的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率领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梅措拉说，乌克兰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议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他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严厉制裁，要为侵略行为负上责任。泽连斯基说，梅措拉在战事期间率团到访是英勇的表现，对欧洲议会在乌克兰问题上站在善良一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只系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窝打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三点往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的部分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直到下昼嘅三点，窝打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往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嘅部分快线需要暂时封闭，日大车多，经过小心。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马鞍山恒安村恒丰楼、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大围美林村美图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瑞楼和大埔明雅苑明恩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四月初咁啊，喺郁闷咗好长时间，跟住咧听到有啲消息，会就嚟有一啲变化。鬆弛下呢個大家嘅神經，當然我哋依然要警惕疫症嘅問題，但係我覺得喺呢個到最後走向解決問題嘅嗰個終極嘅地方嘅時候，大家都要保持身心健康，要保持家人和睦，要呢個同學朋友之間互相鼓勵，多講正面嘅說話，多互相鼓勵嘅說話，渡过呢个咁嘅难关。咁啊喺老实讲，历史上边，好似我哋呢一代人喺香港，亦都唔止经过一次噶啦。咁啊一次又一次难关都系咁样渡过，吓。所以我好希望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哋香港人咧坐住呢只船，大家渡过呢个萬重山，咁啊，祝大家堅強團結啊！一致咧呢個正面咁看待啲嘢。咁啊，二號咧已經係四月初啦。我自己本身咧就一向咧唔係處理啲經濟啊呢一方面嘅活動，股票啊呢度我都唔係我好關心，都係我哋公司有部門同事專門處理。咁我最近咧，我就第一次 去睇下我哋香港公司，我哋最熟悉嘅一间公司嘅年报，咁啊睇到一个咁嘅动态，那个动态咧就系大家似乎咧都逐步向翻亚洲嗰边靠拢，嗰边事咧使到我谂起呢个新加坡一个研究所嘅负责人，呢个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嘅研究员，系外交官嚟嘅，阿马开石先生有一篇文章，佢话点解话廿一世纪将系亚洲世纪咧？咁我相信呢一篇文章系概括地话咗俾我哋世界嘅人听，系嘛？廿一世纪系亚洲嘅世纪咧，已经系一个由巨大嘅数据嚟支持噶啦，吓2020年啊，亚洲国家嘅国内生产总值，即是 GDP 呢已经是跃居世界第一，超过北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咁啊，普华永道的会计师事务所预计啊，到2050年呢，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是按购买力平均价格来计算呢，将是中国第一位，印度第二，美国第三，然后就印度尼西亚，跟住巴西。那么五个国家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有三个都是亚洲国家，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很多，即是我最近看的这间上市公司的年报呢，都是呢顺应着这个趋势，收缩紧欧洲，特别是收缩紧英国，而呢向亚洲、向香港、向印尼、向中国这里靠拢。咁啊，呢个系未来嘅几十年嘅趋势，即系话欧洲世纪将会逐步过去，亚洲世纪将会来临。咁啊，如果睇到呢个趋势咧，我就真系好希望我哋好多嘅年青嘅朋友对你哋嘅下一代嘅教育，要改正你自己嘅谂法，以为个世界仲系欧洲、北美嘅世界。完全是讲英文的世界，这个情况呢已经在变化当中，春江水暖鸭先知，好像我的教育机构呢，本来以前只是侧重是英文的，现在我们开始强调法文、德文、俄文、这个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一些的即是综合多元的语言开始向其他地方行。咁当然呢、这个有冇学生愿意选印度语或者其他嘅语言呢，我哋都系鼓励大家呢唔好淨係睇住过去嘅西欧北美呢、这个嘅白种人嘅世界。嗱，呢、这个变化亦都系内在驱动咗今日世界有咁多变化嘅一个原因，尤其是系美国日日呼喊住中国嘅威胁，日日呼喊住咧对中国嘅呢样制裁、嗰样嘅压制，呢、这个咁嘅原因，因为可以讲话世界呢个大拐点咧系已经出现。我喺呢个节目，亦都喺我周围嘅好多嘅讲座同埋呢个我嘅内部讲话里边，我不断提醒大家个世界拐点嘅转弯嘅道理。大家一个要绑安全带，因为个震动会好大。咁一阵我先讲而家目前嘅震动嘅情况。另一方面要睇到前途喺呢个东方，喺亚洲呢一边。嗱，咁呢一点嚟讲咧，有阵时即系不断咁希望我哋嘅后辈知道，但系未必个个都能够咁理解，或者理解未必真系咁注意吓。咁啊，唔好讲第二个，就我自己啊，嗰啲直属嘅亲人咧，都系唔理解世界喺处转紧嘅。咁有阵时我就喺侧边咪咪嘴笑，你哋中意要决定啲细路点行。你哋做父母去决定啦，不过讲就讲咗啦，咁呢个咧就亦都冇乜所谓，因为世界总会向前行， 就算佢而家唔知道架船向东行，将来架船都系实质上向东行紧，咁佢就会知道方向喺边度。咁所以呢篇咁嘅研究嘅文章系谈到整个亚洲嘅世纪有呢个变化，经济实力咧已经系向东转移啦，知识实力就仍然咧仲系深深扎根于西方，即话经济实力转向亚洲。但是知识和话语权的实力依然是深深扎根于西方。他在亚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能够大得过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等等。这些这样的西方的媒体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受到根深蒂固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一个社会只有遵循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才能够成功。由于很少有亚洲社会能够复制到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因此呢这些 Anglo-Saxon 的国家的媒体呢它很难解释为什么亚洲不是这样，不是用你那套，而亚洲是上了来。咁当中最典型嘅就係中国啦。咁其实就算印度都唔係一个自由主义嘅一个社会。你就算话佢有选举，佢嘅选举模式我諗熟悉印度嘅人都知道其实就係一种形式嘅啫。因为佢啲大多数人未能够解决民办嘅问题嘅时候呢都是呢选择牛选择羊咁样嚟做代表啫。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哋解释唔到点解唔系佢哋嘅意识形态嘅国家会上升，尤其是系中国。咁佢哋就将佢咧意识形态对抗化，跟住就将中国极端地妖魔化，就形成咧今日喺世界上各种嘅舆论嘅趋势，都系咧即系英语媒体 dominate 晒，即系垄断晒全球。无论系你得到嘅任何资讯，包括最近俄乌问题的冲突，都是英语媒体控制了所有的信息，而且由他带引。当然因为我们香港基本上是英语媒体涵盖的地方，所以很多很多人得到的信息都是英语媒体上的信息，他们得不到其他非英语媒体的那个信息的。那这篇文章讲过 Anglo-Saxon 的所作所为就好似过去嘅封建贵族咁，佢哋紧紧揸住旧嘅特权唔放，否认新嘅现实。因此喺我哋呢个时代最大嘅问题就係喺处讨论中国将会发生乜嘢。咁存在咗两种极端唔同嘅讲法，一种就认为中国不能成功，一种话中国一定会成功，就会发生头先所讲嘅这个中国在全世界的那个领先的位置。事实上中国啊回复回它的历史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体，这个是讲历史地位，是讲清初以前的中国，那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咁而家只不过回复返呢个地位啫，但係当然美国就唔係几舒服，不但止唔舒服，仲采取好多好多行动嚟进行压制，呢、这个就形成今日全世界嘅动荡，所谓回到印太区啊，所有报纸上西方媒体所讲嘅咁多消息，我哋日日睇嘅就係基于呢一个基本原因。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头先我讲到喺香港嘅我哋好知名嘅、好支持嘅大公司，佢从欧洲开始向翻亚洲转移，咁当然呢个系为咗佢股东嘅利益，亦都系睇到一个方向标啊。咁我希望嗰啲喺过去一段期间以为即系欧美先至系方向嘅，咁而家应该系有所醒悟啦。咁啊，廿一世纪系亚洲嘅世纪啊，所以最近签嘅 RCEP 即系东盟嘅有关嘅自由贸易区咧，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大嘅贸易区啊。咁同时我哋都可以睇到喺最近俄乌事件里边咧，欧洲处于非常危险、动荡、困难嘅境地。因为呢个俄乌事件，美国所采取嘅种种嘅政策，所造成嘅世界经济嘅供应链、石油、粮食、金融等等嘅大混乱。嗱，呢个情况咧，我谂好多喺呢个金融经济行头嘅人都好知道，这个大混乱咧喺我哋侧边咧，即系冲撞紧。正如喺我呢个节目，喺一段时间之前，我话呢个黑天鹅同埋呢个灰犀牛咧，已经撞紧埋嚟啦。咁啊，结果喺今年嘅24号，俄乌嘅呢个冲突就爆发。咁啊，西方嘅媒体就叫做入侵侵略，俄罗斯就系话系一种特别嘅军事行动。嗱，咁我哋听咧。呢、这个西方嘅媒体就好多啦，咁普京自己嘅说话，有啲人就觉得，佢自己讲嘅，我哋梗系唔理佢啦。咁但系毕竟一件事嘅发生啊，都系有因有果，有来龙去脉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所有嘅人喺完全俾西方媒体占据咗我哋嘅睇法，好多好多消息都系不利于俄国。或者非常非常同情乌克兰被侵略啊等等呢啲咁嘅讲法里面同埋各种各样嘅信息里面，你都会睇到凡係稍微对俄国有利嘅消息同对乌克兰有利嘅消息，都会係来自不同嘅倾向嘅媒体。等于而家全世界处于呢个分裂状态，我哋香港亦都经历过，现在都仲摆脱唔到呢个影响。全世界曾经产生嘅所谓各种色彩革命嘅地方，都系呢个问题。乌克兰都系呢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好希望我哋经常听呢个节目嘅听众，无论喺香港又或喺世界咩地方，保持清醒嘅头脑，注意你嘅信息嘅来源。个信息会导致嘅政治撞球嘅效应，即系好似喺嗰边督过嚟嘅，但系原来撞下咧，系撞到你会向某个倾向度演变嘅。嗱，呢啲咧都系需要我哋有智慧啊，去研判今日所到到发生嘅各种嘅信息。咁啊，固然俄罗斯有好多佢哋俄罗斯嘅睇法吓。譬如好似喺呢个俄罗斯嘅睇法里面，佢谈到佢话多年嚟我哋坚持不懈地執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5年2月17号第220号决议，而呢喺处奋斗。该决议確立咗2015年2月12日解决顿巴斯局势问题，叫做明斯克一揽子方案。咁呢个顿巴斯问题咧，即系话咧，容许顿巴斯人民用公投嘅方式独立，同埋咧选择佢哋倾向。咁啊，最后结果又呢件案又冇咗。嗱，再回顾到再前啲嘅关于苏联瓦解嘅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唔向苏联进一寸这个承诺又系冇咗。咁喺过去嘅咁多年里边咧，系有5次不断向苏联去俄罗斯逼埋嚟，呢个用普京嘅说话讲，就等于一把剑仔一路一路逼埋我个心脏。 话现在我不得不作出反抗的时候，各位，当他作出反抗的时候，全世界就只是看到他的动作，于是全部西方媒体就说俄罗斯入侵。各位，我有时候我又用教育的好轻松啲嘅比喻啦，两个细路打交冲突，咁啊前面一个咧就不断挑衅，不断挑衅，挑衅到嗰个细路逼到佢角落头，好啦，于是个细路反手，一反手嘅时候家长睇到你做咩打人咁，咁于是咧就闹打人嗰个啦。咁呢个细路梗係觉得好冤枉啦。喂大佬啊，家长们，你哋过去咁多年所有佢做嘅嘢你哋个个都唔讲，淨係我还手嘅时候你就话我咁啦咁。嗱咁当然第一我要首先讲战争系唔啱嘅。第二过界系唔啱嘅。因为无论点都好都系承认咗有条国界。因此呢啲都系唔啱嘅，但系如果你讲成个故事由头到尾咁讲落嚟咧，你就会知道根本嗰个原因啊，因果喺边一度。所以我都有阵时我会比较多企喺俄罗斯嘅立场谂下，佢点解会动手咧？咁点解会咁做咧？如果你睇下个过去嘅所有嘅。北约逼埋你嘅过程，你睇下而家北约部署喺所有俄罗斯周边嘅所有军事系统嘅过程。嗱，美国啊好奸嘅，表面上就我唔过啊，我唔派兵啊，我唔会嚟啊，因为咁啊世界大战啊咁。但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已经布置晒所有嘢，系包围住俄罗斯嘅。嗱，如果你稍微公道啲。企翻喺俄罗斯嘅状态，一路咁样逼埋嚟，样样怼住晒。咁你话啦，国家安全问题系咪大家要两边睇噶？吓，你话要求北约就系安全，咁我就要求，喂，你唔好对住我，我先叫安全。嗱，咁呢啲咁样嘅冲突咧，就当然系应该通过谈判啊，等等去解决，经过世界嘅观察同埋仲裁去解决。但系而家。已经申诉咗咁多次啦，就变咗系现在你哋所见嘅情况。嗱，呢一个情况，我希望大家咧唔好认为呢个只系俄乌嘅问题，呢个系欧洲问题。 真的有没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开始陆续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在荃湾的一栋旧楼，有住户黄小姐对于派发服务包感到开心，但是认为派发不及时，应该在疫情严峻之前派发。他又说 KN95 口罩的数量不足，自己觉得不舒服那阵就会使用快速测试包检测。其中一个三人家庭住户黄太说，自己和丈夫没有接触过快速测试剂，不懂得使用。黄太又指，对于派发莲花清瘟胶囊和 KN95 口罩感到开心，但是普通出门就不舍得使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求全港市民在今个月八至十号，即是下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一连三日，每日做一次快速测试，但强调是自愿性质，并不是替代全民检测，不会禁止出行。结果呈阳性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上报。他指出，近日确诊宗数有下降趋势，本港隔离设施亦都较充足。家居支援等配套相对到位，快测阳性情报平台每日可应付十多万宗个案情报，认为可以透过推动快测为本港拍下一张照片，让当局检视感染人口的百分比，有利日后的抗疫工作。他说，即使有法律基础，亦都冇可能强制要求，亦都无法为所有人检测，认为市民要有公民责任感。他又说，快测是希望找得一个得一个，期望全港市民展示齐心抗疫的精神，每日花几分钟帮助香港走出疫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会如期在明天展开，5月8号投票。林郑月娥昨日暂停抗疫记者会，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她到深圳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林郑月娥今朝话，报道内容全属据报，唔涉及澄清与否。佢冇讲过自己寻日去咗边度，强调寻日系因为日程有改变而无法主持抗疫记者会。佢话行政长官每日都有好多事要做，开抗疫记者会亦都系非常公开同透明。佢坚持无论有冇重大公布，都会会见大家交代。又说，如果特首有特别事情，不开一次记者会是不是不合理？被问到会不会呼吁有志参与特首的人士尽快表态，林郑月娥说不能够由他回答，但是他认同有一个实在的问题，就是争取选委的提名需要做不少接触工作，现时在限聚令之下是有困难，因此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研究有乜嘢方法可以便利参选人士合理接触选委，同埋做合理嘅竞选工作。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同埋律师会会长陈泽铭都表示，随住九名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表明会留任，现时睇嚟两名英国现任法官嘅辞任事件对香港影响不大。两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今次事件对本港司法制度的影响，其中陈泽铭说，当日希望两名法官留任，并非担心他们的离开会影响终审法院的运作，只是令外界以为香港法院不能够运作，对香港不公平。他重新对本港终审法院有信心，事件过了几日亦都看到负面影响正是减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泽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乐年花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新德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活算处。咁另外联合道去太子道西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合群街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合群街是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力，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即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如果你掀开欧洲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或者讲得短啲，就欧洲过去一百松啲年的历史，从上世纪初开始，一路到两次世界大战，几时都是欧洲英法德俄你推我撞拱嚟拱去的欧洲问题。我记得我教初中的时候，我教过一课书叫做最后一课，是讲米萨斯和洛林法德两个交界的地方一个小镇那个情况。那个老师说啊，我今天教最后一课了，就教法文。咁佢系喺法国呢边嘅，就话咁啊讲法文点好，点样好，点样好，教啲小朋友。佢话但系呢一课系最后一课啦，听日之后咧呢度就唔准教法文啦，因为已经归咗德国啦嗰边啦咁。咁于是咧法文咧今日系最后一课。咁呢篇文章系用个学生嘅立场，就讲自己好后悔。点解以前唔知道法文原来咁好啊？唔知道咧呢个学法语系咧咁美丽嘅事，咁好嘅事，我又唔俾心机读书。好啦，到而家冇啦，啊，自己好后悔。咁呢一课书咧，就是，我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嘅一课书，最后一课。嗱，记住啊，呢个爱国主义教育唔系指而家亲建制嗰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系中华民国时期嘅爱国主义教育啊。咁所以同我嗰阵时嘅最后一课即系嘅学习，到后来咧呢，這个到我教书嘅时候，呢课书都系反复出现喺我哋嘅课文里边，系进行咧国民教育嘅内容嚟嘅。嗱，咁我希望大家明白，就以欧洲每个国家之间边界咧，就几时都系移嚟移去嘅，一阵间系属于呢个国家，一阵属于嗰个国家，吓咁系经过咗好多时间先至定咗佢嘅各自嘅边界嘅。所以如果欧洲唔系有欧盟嘅话咧，欧盟之前又有个我哋签嘅所有嘅入境都系签神根嗰个入境证，有咗签神根入境证，我哋去到欧洲就可以到处行，系有呢个联合组织 歐盟先至有歐洲今日嘅發展同埋壯大。嗱，而家慘啦，就面臨住一個可能有瓦解嘅可能性嘅情況，因為在美國嚟講，佢絕對唔想出現統一強大嘅有實力嘅有自己軍隊嘅歐洲。所以法國馬克龍總統講要有歐洲聯軍，佢要咧統率整個歐洲團結一致，係完全同美國嘅國策係分唔開嘅，係唔能夠接受嘅。所以今日嘅俄烏問題、今日嘅歐洲問題、今日嘅德法對俄問題、今日嘅所有歐洲問題嘅嗰種以虞我詐、你爭我奪、你凳爭我踩腳。唔系而家噶，歐洲一路都系咁样样，所以我哋远在亚洲嘅人睇过去，加上全部俾英美嘅舆论控制晒我哋对是非内容嘅睇法，所以我哋好似好简单，而家就系俄国侵略乌克兰，咁啊唔好讲俄国同乌克兰之间嘅复杂嘅关系，所谓列宁嘅乌克兰，到后来咧，乌克兰几多领袖人物都是蘇聯的領袖，譬如好似克里曉夫啊、布列日列夫啊、斯大林啊，冚唪唥都是在烏克蘭的。因此咧，佢哋之間的嗰種複雜的來來往往，亦非我哋在亞洲遠望過去嗰個嘅情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Kissinger 博士今年99歲噶啦，最近在世界上邊咧，有人就呼喊基辛格去咗邊度啊咁。即系话 Kissinger 应该出嚟，即系讲啲嘢主持公道。其实 Kissinger 博士早在将近10年前，佢已经指出，当时佢已经90岁或者89岁咁上下，已经指出，如果乌克兰情况继续咁落去，迟早欧洲大战，而且再落去可能系世界核战。嗱，各位，因为成个美国喺欧洲嘅策略就系孤立。对抗俄国，而作为拥有核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核大国的俄国，你要想想，如果整个美国的国策和欧洲采用了这种逼迫他走到死角的国策，那希望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今年1月2号中国我们的裁军代表一位姓马的部长就在签了这个的所谓常合理事国的声明，说即使发生战争都不采用核武器，这个宣言之后他作了解释。他说2021年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呼吁五大国记住而家系存在着战争危险，战争危险系存在着核武使用嘅危险，所以旧年 Kissinger 博士公开提出小心啊，小心啊，你啲大国如果搞得唔好，就系人类嘅灾难啊！咁嗱，各位过去咁多年所发生嘅各种各样嘅冲突，即下即下即下积咗好多，好似火山咁积咗好多能源。好多个爆炸力喺个火山嗰度，嗱，咁呢个火山将来一爆咧，绝大可能就系第三次世界大战嘅嗰种嘅模式，而最高端就系核对抗、核毁灭嘅模式。而喺呢个爆嘅原过程去到山顶嗰度爆咧，中间嘅好多爆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超限战嘅情况。佢由好唔觉眼嘅贸易战开始，慢慢发展到金融战、信息战、电子战。你睇下最近有位叫做马斯克先生，佢嘅所谓星链喺乌克兰上空起到作用，就帮助咗乌克兰可以对俄罗斯嘅军事领袖进行斩首行动。咁所谓斩首行动，即系话咧，佢哋拆解了很多密码的信息，知道现在发紧这个信息的是黑海舰队的副司令官，咁砰一声就喐了他。嗱，呢啲斩首行动咧，系美国是经常都用的，特别是中东。咁而家咧，呢位马斯克先生 我哋當大家知道佢係一個好叻好天才，又話賣曬自己啲屋，又話要準備喺星球移民，咁啊講到呢個吹水大王，咁然之後咧就佢嘅 Tesla 做得好好，係全世界首富，呢啲都係佢威。不過佢呢一次咧，我諗佢係玩緊火，佢將星鏈咁放去嗰度，移動去支持烏克蘭，又出現咗對俄國嘅好多軍事領袖嘅斬首行動嘅情況，殺咗咁多個俄國嘅將軍，唔好以為人家唔知道，所以我喺處等佢老兄擔心，呢啲唔係玩噶，唔係叫你話我單挑普京去拳賽啦，咁唔係同你玩噶。嚇，當你攞人哋命嘅時候咧，人哋亦都會考慮，所以。當然我唔知道馬斯克有幾多屋企人，聽講佢離曬婚嘅，嚇佢屋企人會點樣識唔識擔心？我就覺得作為一個世界觀察者咧，我諗佢自己都要小心啲。喺某一次邊度有咩意外，你做得初一，人哋會做十五噶。所以咧，我睇到呢啲消息，我話死啦！大家用咁多呢啲咁嘅超限戰嘅內容，嚇呢個星鏈就係一種。信息戰、超限戰、定位戰，嗱咁樣搞法之下咧，我相信世界永無寧日。但係問題即下即下呢啲火藥越積越多嘅時候咧，所有超限戰嘅總和可能最後就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核武嘅大對抗，因為而家參與者冚唪唥都係第一級嘅核武國家嚟嘅，所以我哋作為亞洲人，我哋望過去。第一，我哋真係要强调所有亚洲国家，特别係我哋中国，千祈唔好卷入呢个漩涡。我哋反对战争，反对越界，要求谈判，唔参加任何嘅制裁係啱嘅。我哋唔好惹火上身。我哋啱啱先建设完自己嘅国家，啱啱先有咁多高铁，咁多嘅靓嘢出现，我哋点解会俾人哋引咗入去做呢样嘢啦？美国系不存好意，就系用好多嘢想引中国落搭，想用呢个嚟压制中国嘅发展。嗱，我一讲到呢啲，我就好兴嘅。系嘛？喂，大佬啊，我哋而家中国先食饱一碗饭啫，都唔使咁快脆要等我哋冧晒，系嘛？知道喺過去嘅呢二三十年，凡係追近美國 GDP 60% 以上嘅，都會受到美國嘅戰略策略嘅打擊。日本啦、俄國啦，好多國家都係嚇。歐盟呢次亦都係因為佢外匯已經直超美國啦，所以美國要懟散佢。嗱，中國一路上嚟，美國同樣要懟散佢。呢個係基於佢哋嘅戰略經濟利益。他们的金融经济、军备经济、石油经济、他们的科技经济的利益，不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啊。普通老百姓是在中国的发展里面得利的。啊，所以呢，大家看整个世界形势呢，要看到中间的错综复杂和是非。但是Kissinger 博士话：我哋美国系年青国家，我哋唔讲历史嘅，我哋最依讲我哋现实嘅利益。好，我算你系咁样样，就等于一个细路仔吓对一个老人家，即系中国讲：诶、哎，我哋太后生啦，所以我哋讲唔到咩历史。我讲我而家有冇着数嘅啫咁。咁啊，中国咧，当然我哋都要讲现在嘅利益，不过我哋总系谂下历史过去系点嘅咧咁。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所以有啲朋友問佢話：喂，係咪呢次嘅 大問題會淨係發生喺歐洲呢？咁我話睇現在嘅情況，就似乎係歐洲嘅危機大過我哋好多，所以我哋好多大財團先喺歐洲騰嚇，特別英國嘅危機係最大嘅，因為佢作為一個呼喊嘅呢個喺側邊搖旗吶喊做打手嘅一個咁嘅國家仔嚇，咁成日咁樣趁住美國呢樣嗰樣嚇，乜嘢都去又燒俄國又燒中國，佢以為好過癮嚇。老實講，咁樣再做落去啊，倫敦危矣。如果你回顧下上一次世界大戰，喺冇戰火嘅直接摧殘嘅情況底下，倫敦係受炸最多嘅。咁當時倫敦係處於正義嘅狀態。你而家英國不斷咁去講埋啲無謂嘢，好似最近嗰啲就係話，烏克蘭嘅同俄羅斯問題就等於我哋英國脱離歐洲問題，要爭取自由。啊，咁講法，咁即係歐盟係處於不自由嘅狀態。嗱，呢個就啱啱就將所有歐盟國家鬧曬，英國啊，如果咁搞下搞下咧，就真係英倫三島整整下，剩翻英倫一島嘅啫。嚇，咁嘅做法完全冇英國過去大英聯邦嘅時候嗰種氣派、嗰種責任、嗰種胸襟。嚇，呢啲繼承人咧好渣。咁我覺得有啲嘢本來係 A、B、C 嘅政治家嘅常識嚟㗎，嚇你點會咁隨口就噏，將成個歐洲得罪曬咧？嗱，呢啲咧就係咧呢位金髮仔嘅表現，所以歐洲處於樣樣都非常危險嘅狀態，佢嘅產業鏈嘅斷，佢嘅供應嘅問題，佢嘅通脹問題，佢嘅所有存在嘅問題。都是咧，著著影響緊歐洲人民嘅生活，所以挑動呢啲戰爭，推動呢啲戰爭，推動呢個歐洲同俄羅斯嘅對抗，只係戰略上有利於美國，並不有利於歐洲嘅人民。咁而且仲咁樣搞法咧，你係惹一個核武大國。嗱，你無論你話你發動戰爭唔啱，國界唔啱，全部都唔啱。但係作為戰略家咧，唔應該去挑呢樣嘢，因為對家係揸住一張係無可抵禦嘅牌，即係老實講，正如俄國公開講，我手上係揸有全世界最勁嘅、最大規模嘅核武，點解你哋咁樣做法？我喺度諗，如果我係普京，如果我揸住手上嘢，我會掟布魯塞爾啊，會掟柏林啊，會掟呢個巴黎啊，抑或係掟邊度咧？老實講，我覺得最大危機是倫敦，最大危機是倫敦，因為他太過去企出嚟做跳梁小丑，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對歐洲嘅局勢嘅觀察，睇到美國點解要咁樣將歐洲推上去同俄國對抗嘅呢個第一線，呢個火藥庫度要擺歐洲喺火上去烤，去揾歐洲嚟 barbecue。所以法德兩國咧係極之唔想出現呢個情況。嗱，就喺呢種情形底下，就同一個講緊咁虛冚冚、熱辣辣嘅情況底下，有啲消息咧，英美嘅輿論唔講嘅，譬如舉個例，土耳其建好咗全世界最長嘅海上大橋，呢條橋係全世界海上最長嘅，係邊個做噶？係中國橋梁公司去做嘅，而咧係土耳其嘅。嗱，呢啲咁嘅建設性嘅消息唔會出現在任何英美嘅傳媒度，因為佢覺得呢啲係助長中國嘅。喂，乜嘢嘅標準使到任何助長中國嘅嘢，或者使到中國顯示對世界建設嘅嘢都要封鎖咧？咩叫言論自由啊？乜嘢叫做咧獨立思考啊？咁唔怪之真係咧。正如我哋外交代表讲，而家连俄国嘅猫、狗、树、音乐家，甚至200年前嘅柴可夫斯基都要禁，因为任何讲到俄国两个字嘅都要禁。嗱，已经到咗咧有啲失常啊，唔合逻辑啊。我哋成日讲艺术同政治冇关，我哋成日讲艺术点样高尚，点样伟大。喂，点解200几年前嘅俄国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 要屬於要抵制啊！一八一二序曲點解要抵制啊？因為佢係教俄國人、教世界人民認識俄國個愛國嘅咁。喂，咁樣中國都好多詩叫人愛國啦，美國都好多詩咁做啦。咁係咪所有文化藝術音樂一切呢啲嘢都要咧採取美國嘅原則立場，要跟住佢而家嘅此時此刻嘅嗰個政治需要啊？嗱，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個世界咧係有啲已經，我覺得講句俗啲。是和平得太耐，大家呢已经癲癲地，好多嘢都冇晒常理嘅。点解会将呢啲制裁会去到呢猫狗比赛都要制俄罗斯嘅猫参加比赛，唔俾佢参加一隻蓝色嘅猫，要证明佢嘅优良血统唔得。狗唔得。嗰棵树参加欧洲最佳嘅树木比赛唔得。凡系和平嘅嘢都唔得。嗱，咁就係不断去谷呢个战争。嗱咁样搞法，如果你睇下上个世纪嘅世界大战，睇下上个世纪嘅历史，你就不得不到你要担心各种加温泼火添柴加火药，迟早就引爆。而呢个爆咧就唔系普通嘅爆啦。咁啊，讲到爆炸核爆，咁我睇过一个回忆录，嗰啲 document， 嗰啲盖嘅文件，讲到。日本点解会讲到长期两个炸弹啊？有个委员会十三个人嘅，全部系白种人。然之后咧，大家决定都系炸日本啦。咁你一睇个名单啊，嗰啲咩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系多鬼余嘅。因为点解？梗系话炸黄种人啦，点会去炸白种人呢？咁好啦，嗱，而家对唔住啦，俄罗斯又系白种人，手上揸住核弹，你估佢揈向亚洲，抑或揈向欧洲呢？嗱，呢个咧就系我哋要密切注视嘅局面。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最爱平静到老，要与陌生的军打仗。信有和平，却要你执起了枪。就算要献上所有去捍卫这未睡的专长，拼死一个首长。机关枪叫喊比哭声更响，平民维护爱侣亦要冲上，开火为镇守一个最微细盼望，无惧远射炮长烟发放，为了加一个这样脆弱都抵抗伤口，倦了的躯干渗出了血汗，无论吃败仗会极之沮丧，就算多沮丧拼命拼命的反抗。被杀退埋藏旷野数以万个大兵小将，照顾孩儿背上这一身背伤，大爆炸炸碎堡垒，两眼望见是野花飘扬，有种感慨涌上。军车中记挂家中的牙饭菜香，如何疲倦却有士气这开火，为镇守一个最微细盼望，无惧远射炮长烟发放，为了加一个这样脆弱都抵抗伤口，倦了的躯干渗着了血汗，无论吃败仗会极之沮丧，就算多沮丧拼命拼命的反抗，园林埋下了炸药。 为你的家眷避免震荡，宁愿去面对。